第十八章，俾自己一个破解生命密码嘅机会。有一间公司裁员，两个女职员都系老板嘅助理，一个叫命运，一个叫机会。两个人呢都被列入咗裁员嘅名单中，并被通知做埋呢个月就要松人。但系因为佢哋两个人平常嘅工作表现都好好，亦同啲同事相处得唔错，所以啲同事都为佢哋两个觉得可惜。但系喺接到通知之后，命运受到了心情嘅影响，情绪就变得非常唔稳，所以脾气呢就开始越嚟越暴躁，同同事讲话嘅口气就越嚟越唔耐烦。再加上佢心谂，反正公司都已经决定辞退佢咯，因此对于公事，佢都抱住草草了事嘅心态，所以公司啲同事都变得越嚟越讨厌佢。反观机会喺佢接到通知之后，佢心谂只剩得一个月有工作做，都唔知几时先至揾到新嘢做，真系要好好地认真享受下最后呢个月工作上所带俾佢嘅快乐。再加上佢好唔舍得多年相处嘅同事，所以就更加珍惜与同事相处嘅时间，并努力将份内嘅事做好，以避免造成其他同事更多嘅负担。一个月过去啦，命运如期咁离开咗公司，咁啊机会呢就因为乐观积极嘅工作态度，得到咗好多同事同主管嘅赞赏，而纷纷向老板建议，不但被老板亲自挽留咗落嚟，仲成为老板嘅贴身特别助理。所以改变你嘅态度价值，先至能够创造出真正改变你命运嘅机会。相信大家都玩过大富翁呢种游戏，入边就有命运同机会。我选择用我的态度所创造出来的机会来决定我的命运并接受它，你呢还是要选择被命运算定，做一个提早向生命低头的胆小鬼呢？怎样才可以彻底改变你的态度价值？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千祈不要用身体的感觉去面对人生，记得用你的灵性去思考，让你的灵魂彻底接受命运安排的同时，创造出改变命运的机会。唯有如此，你才能完成你灵魂来到这个人间的任务，圆满毕业地回去灵魂的故乡。以前是没有人跟你说，现在我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么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我只能送你四个字，就是好自为之。用你没有分别心的灵魂去享受这些因为分别心所带给你的感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人，所以我知道我哋冇办法做到完全放弃感觉而生存。既然如此，就换个方式去享受呢啲好与坏、善与恶、幸与不幸，去享受快乐与痛苦所带俾你嘅感觉。冇错，好似机会嗰个女助理咁，去享受佢。人生本来就唔应该用胜败嚟论英雄。如果你冇享受过失恋嘅感觉，你又点会有机会再次享受到新恋情所带俾你嘅嗰啲新鲜刺激嘅感觉呢？冇尝试过痛苦的感觉，你就冇机会体会到乜嘢系快乐。就好似台湾嘅921大地震，冇尝到不幸嘅滋味，你又点会有机会发现你原本认为非常唔完美嘅生活，其实一早就已经系一种幸福呢？所有嘅不幸都只系为咗等你发现幸福而存在嘅。相反嚟讲，所有嘅幸福亦即系等住你去发现，唯有用爱先至可以不带一点痛苦咁去面对不幸嘅存在。如果你只用你身体嘅感觉去生活，你永远都体会唔出生命嘅价值与真谛。只有用灵魂生活嘅人，先至懂得用身体嘅感觉嚟享受呢个幸与不幸都系福嘅极乐世界。心出家，先至系真嘅出家。懂得用灵的角度去享受生命的人，就能够将心灵合二为一，将心灵合二为一又能够同身体结合的人，就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全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极乐世界及天堂，人人都可以去，不见得只是和尚、尼姑或者神的仆人才可以去，而且在活着的时候都可以去的。